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，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，阅读加我一个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，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砖房里的车辙，他递了道门，再饮几杯桂花酒，似醉非醉爱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，一半一眼山有缘，唯一光波奔耳边。 87.6 来了，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。五元口服液由现代生物技术提取的转移因子冻干粉胶囊，与药食同源的芡实、茯苓等四味中药制成，具有免疫调节功能。10月1号到31号，凡购买30盒以上，均可获得买一赠一的优惠。请拨打电话88864417，88864417，88864427，88864427。五元口服液由现代生物技术提取的转移因子冻干粉胶囊，与药食同源的芡实、茯苓等四味中药制成，具有免疫调节功能。10月1号到31号，凡购买30盒以上，均可获得买一赠一的优惠。请拨打电话88864417，88864417，88864427，88864427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张作霖站那没动，心里琢磨着，小日本还硬道啊！我听说啊，动不动就逼着这个给他签字，动不动就逼着那位给他画押，那清政府也没少跟他签订条约呀，肯定他妈没有好事。看这意思，今天要不签字，想要离开这司令部势比登天。又一想，我欠上能怎么的？我到时候说话不算数，你能把我怎么的？张作霖想到这儿，打定主意，好了，我可相信你了啊，咱们说话可必须得算数，哎，一定得算数。张作霖把手也安上了，签字签啥呀，他姓张，这字他还会写，歪歪扭扭把名字写上了。哟西哟西，小川如获至宝，把这6份表格卷吧卷吧搁到皮包里头，热烈跟张作霖握手。张军，从现在开始，你的就是我们大日本的朋友大大的，往后有困难只管找我，我们有困难也请你帮忙，我们共同携手建立大东亚新秩序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，我们共存共荣。你看小川说这番话，日本逐步付诸实现，将来的成立为满洲国，侵略亚洲中国，侵略东南亚各国家，都打这旗号，这就叫大东亚共荣圈，共存共荣。张作霖签了字了，这份档案材料留到日本黑龙会，至今要保存着呢，这就叫白纸画黑道啊。咱们书说简短，然后小川准备的酒，俩人举杯祝贺。小川说， 我一定把您的盛情转告给我们连队司令官。关于你跟于毅的事情，希望互谅互让，你们都是英雄好汉，不要发生摩擦，你他都是日本好朋友。张作霖也敷衍搪塞，这一夜过去了。到了第二天，吃罢了早饭，张作霖提出告辞，小川并不挽留，而且盛情款待之后，把他们送出日本司令部。到了平安之地了，张作霖长出了一口气，回头看了看，马巴子的，围着鬼门关转了多少圈，好悬没到阎王爷那报号。哎呀，咱们五个人能活着回来真不容易啊。唐二虎就问兄弟，昨天晚上他把咱隔开怎么意思，把我们让到旁边屋去了，还弄了几个日本老娘们连蹦带跳的，让我他妈一顿臭骂给骂走了。我找你他们说不知道，我你怎么样？没事儿，我倒挺安静，喝了会儿茶我就睡了。他们没找你的麻烦没有？你说张作霖有心眼没？签字的事他没说，他怕说出来事关重大被人耻笑，这帮人也不知道啊，所以也没深问。张作霖坐得心里有数，一句话简短回到赵金庙了。孙烈臣等众人急坏了，一看队长回来，赵家庙就轰扬动荡，大家纷纷来看望张作霖。张作霖呢也就简单地说了说经过。等到晚上没人了，他把孙烈臣、张作相找到自己屋里，把门关上。他并没隐瞒，把实际的情况都告诉他们。怎么小春逼得我签字，我也不知道那上头写的什么玩意儿，等等等等等都说着。孙烈臣拨了拨了脑袋呀，队长啊，大鼻子也罢，小鼻子也好，没一个好东西。看来他们在你身上打主意了，连双田洋行的账都不跟你算了，人家并非不知道啊。看来日本对你是相当器重，你这么做就对了，好汉不吃眼前亏啊。我们可以腾出时间来从长计议，我想那一纸文书也算不了什么，咱又不是当大官的，又不是掌握什么大权，充其量是个保险队的队长，我不怕兄弟你不痛快，这算个什么呢？轻如鹅毛。日本人对咱够意思，咱对他也够意思，倘若日本人拿咱们当球搓，那咱们就给他来个不认账，能怎么的？是啊，我就是这么想的，我才给他画的药。哎呀，我心里挺沉重啊。总而言之，我看你清清楚楚，这日本人可够狠的，咬人的狗不露齿，杀人成性啊！要把小日本给得罪了，谁也甭想好。咱们哥们儿应当加强防范，不可马匹大意。对，你说的太对了。张作霖一边喝着水一边说，按咱们中国的话说，交朋友讲义气，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，来而不往非礼也。小日本对我够意思，我说话算数，如果他叫我干损阴丧德的事儿，那讲不了说不起，我张某翻脸就不认人，说话就不算数。大家说了一阵，就到了后半夜了，张作霖睡不着了。哎呀，在这炕上 翻来覆去唉声叹气，闹得张作相、孙烈臣也睡不着了，因为他们的家属都不在，他们搬到一个屋睡觉来了，晚上睡觉可以商量事儿。一连三天，孙烈臣这才问兄弟你怎么了，你都瘦了，我说你晚上来回折把式睡不着觉，即使睡着了嘴里说梦话，你想心事呢吧。大哥你猜我想什么呢，说说心痛快说吧。我恨这九只手女，这条蛤蟆狗在日本人的面前是摇尾乞怜呐。当日本人杀咱们那些弟兄的时候，呵，他是眉飞色舞，绕绕欲试啊！看那意思，日本人叫他下手，他都答应。如果有你在这的话，是我心服大患。我想，不把他干掉，我这口气出不来。孙烈臣点点头，嗯，兄弟说的对。哎，我二位啊，咱这么办行不行？明天你们俩人把手边的活全放下，专门替我想这个事儿，怎么能除掉余义？俩人点头，好嘛，这张作霖还盯上了，一天问九遍，想好没？没有，正想呢。一见面就问，想好没？没有。这不是简单的事儿，我们得好好想想。哎呀，急死我了。问的第二天，孙烈臣说话了，队长，我也不想出点来，不成熟啊，也不知道好使不好使，哎，说说嘛，别闷到心里头，你怎么想？孙烈臣向来是比较沉稳的，慢条斯理的跟张作霖说，兄弟，我这么估摸着，咱们硬碰硬肯定碰不过人家，九只手于毅打败了冯林葛，把老冯所留下的家当全部接收了，人马扩充到三四千人，咱能碰得了吗？况且于毅跟日本人的关系密切，这是你说的，他在日本人面前摇尾乞怜呐，跟个哈巴狗似的，当然日本人是高兴了。如果东洋人在插手帮忙，咱就更动不了了，尤其动他还得考虑日本在内，因此咱们得多费点脑筋呐，还得叫日本人不介入，咱还得巧妙地把他赢了。嗯，说的对，往下说。我打算呢，先从分化瓦解下手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多么坚固的铜墙铁壁，也怕从内部给他瓦解了。哎，对，对对对，说。嗯，于毅号称五大少，他是五个人啊。大廖、二廖、大周、二周，大周二周就是周仁、周义，二廖呢就是廖忠、廖勇，简称二廖，他们合称叫五大少，是五拨人集中到一起的。你想马勺能碰不着锅烟吗？表面上看他们是一个集体，铁板一块，实质上内部肯定得有摩擦，尤其咱们吃老行的这帮人爱挑鞋理儿，对不对呢？这是人之常情。据我所知，于毅为了拉拢这几个人，把他的俩姐姐大凤、二凤许配给大周、二周了，恐怕要想瓦解他们，二周难以下手，但是大廖、二廖好办事。 据我所知，当初的时候是于毅用势力把他们收编的，我就不相信他们俩没有怨言。要想分化瓦解他们，就得从二廖身上入手。 对对， 太高了，还是念过书的人，那你说怎么下手呢？是啊，我正想呢，这几天我也睡不着觉了。我有位启蒙的老师，姓杜啊，叫杜波威，杜老先生，现在住在北镇县的县城。我当初念书的时候就跟他老人家念的，这是我启蒙老师。哎呀，老头好，为人忠厚耿直，学识渊博呀。后来呢，可能他听些风言风语，知道我跟绿林人常打交道，老头不理我了。后来我送了几回礼，他坚决不收，见着我冷言冷语的，弄得我挺抹不开，所以我一直也没登他家的门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大廖二廖是杜伯威老先生的亲外甥，杜伯威是二廖的亲舅舅。我这么想，假如我们能把杜老先生争取过来，他能给咱帮帮忙。哎，用什么办法吧，能把大廖二廖给拉过来，那就去掉了于毅的左膀右臂，我们再对付他不就容易了吗？如果二廖愿意从中帮忙，来个中间开花，咱们里应外合，不愁于毅不灭。张作霖一听，把大腿一拍，嘿，大哥，我服你，你真不愧是我的大谋士，高，实在是高，这不想的挺好吗？你怎么说不成熟呢？贤弟，不要高兴得太早啊，关键在于杜老先生身上，人家肯不肯给咱帮忙，不像咱想的那么简单。就即使老先生愿意给咱帮忙，二廖是否愿意就范，能不能听他舅舅的话，这又是个问号。你别太乐观了。哎，不管怎么说，试试看吧。大哥，我把这事就交给你了，明天你携带重礼去看看你这启蒙的老师。当然了，你见他怎么说，这话不用我教给你，你比我说的圆道。总而言之，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明白了吗？愚者你便宜行事，只要达到目的，我全随着。好吧，明天我就试试看。这件事儿并未张扬，偷偷摸摸的，神不知鬼不觉，孙烈臣领着南朝北果三个人三匹马赶奔北镇。往前走不远就是九只手于毅的防区啊，人家的保险区啊。现在方圆百里，于毅那势力大透了，他们万分小心，绕小路而行。好不容易到了北镇县城，先找个店房住下，然后买了很多的重礼。临行之时呢，张作霖还给拿了500两银子，这都在身上带着。孙烈臣等找到启蒙老师的家门，有点犹豫了，好几年没来，老头肯定在家，我这一拍门，他能不能搭理我呀？就见着面的话，能不能理我呀？哎，不管怎么说，我身负重任而来，我哪怕给你跪门了， 我磕头把脑袋磕碎了呢，我也得把话都说清楚。想到这儿，他让南朝北裹拿着礼等着他上了台阶了，啪啪啪一叩门，还真就是杜伯威老先生开的门。开门之后，杜伯威一看，认出孙烈臣来了。孙烈臣满面陪笑，一躬扫地：“师父，你老一向可好啊？”“哎呀，这不烈臣吗？”“啊，是我。”“哎呀，你是哪阵香风刮到这儿来的？都把我想出来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”“哎哎，爷。”孙烈臣纳闷儿，跟自己想象的正相反，还从来没见过老师这么热情的时候，不是中邪了？他心里头正盘算这件事，马上带着南朝北裹携着礼品进了屋了。老头把门关好。“哎呀，我说烈臣呐，这几年混得不错吧？哎，托您的福，勉强对付吧。师父，我很多年没看您来了，感到内疚，送点薄礼，这是代表我一份心思，望老师笑纳。”“哎呀，来就来嘛，送什么礼呀？你们这些人呢，就是太周到。好吧，既然送来了，我就收下了。哎，更顺利。你们等着啊，我给你们沏水去。”沏上茶来，三个人坐好了。老头就问：“你是从赵家庙来吧？”“我这……哟。”孙烈臣心说：“这老头消息挺灵通啊，他怎么知道我在赵家庙来呢？”“既然这样，我就不必隐瞒了。师父，弟子确实从赵家庙来。”“烈臣呐，这二位没外人，这都是我过命的好弟兄。嗯，我听说你跟着张老嘎子张雨婷在一起呢。”“你都知道？”“知道，没有不透风的墙，何况你们干那些惊天动地的事儿，老百姓传为佳话，我又不聋，我又不瞎，我怎么能不知道呢？北镇县城都轰扬动了。烈臣啊，好啊，你看过去老师对你误解了，我就不愿意你跟其他人打交道。你读过书，当过兵，经验丰富，你怎么明白人做糊涂事呢？哎，你说你跟青马坎的人打什么交道？我听说杜老盼、杜里三派人携带重礼请了你多少次，我认为你啊已经加入青马坎那一伙了，把我恨得不得了，我不理你。什么有太平山呢、八角台呀，都是乌合之众。现在我看清了，在咱这一代，凤毛麟角者张作霖也。小伙子有骨气，能干呢。听说他学习了日本双田洋行，兴隆殿劫了银子，清河门夺了军马，嘿，真有两下子，胆儿真够大的。尤其是对待他保险区的人，好啊，仗义疏财，有两下子，对财还不黑，对旁人很好，这样的人才叫够交呢。烈臣呐，你跟着他干，这就算对了。老师支持你，我再也不埋怨你了。哎呦，孙烈臣一听啊，跟吃那槟榔顺气丸了似的，心说我这回来对了。原来我以为这老师是一大难题，这么一听啊，事儿好办了。是啊，是，老师您说的太对了，他是这么回事。当初我不认得这个张老嘎子，后来由于一个机会吧，我们俩相识了。